锵锵三人行，今天来了一位不肯摘帽子的老师啊，这个张小舟老师，在我们锵锵三人行的历史上，我记得他此前一个不肯摘帽子的就是崔健。哎，所以小舟老师，我们这个很多嘉宾呢、啊，都早就推荐您到我们锵锵来聊天，但是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您到底算是这个体育圈的还是音乐圈的？ 什么圈都不是，不三不四。 张小舟是这个球评圈音乐最好的 啊， 音乐圈里边球评写的最好的，但永远不会这个拿本行跟本行 PK， 这是出了名的这个交叉第一人吧。 但是他这打扮像是那种搞音乐节的， 他是搞音乐的。张小舟有一个就是特别经典的历史文献，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必须得提一下，就是好多年前，得有七八年前吧，在南方都市报写过一篇评论，叫弄他弄他，重庆就是一座很搞的城市。 哦，对 那篇文章，那时候 那时候锵锵就来找我了， 就来弄你了。 当然我就说我算了，当事人。所以我今天你说徐晓东来这我都挺吃惊的，我一般来说我是新闻人物主角， 嗯， 不应该出现，我 哎，他还真是坐在徐晓东这个位置上。 对，但是 你是在王占海的位置。 凌空 PK。 哎，但是今天呢请你来不是弄武林的啊、今天请你来呢也是弄一个他认识的人、这个人的这个笔名好像叫小宽，是吧？ 对 主要是有个朋友圈刷屏。哎，我先表态啊，这个你看一桌没有姑娘的锵锵还是三人行，对吧？但是呢这个小宽写了篇文章啊，招骂了，就说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叫饭局吗？就是里边呢把这个女人比作一道菜，是吧？如果没有女人，再荤的饭局也都是素局。当然这个评价呀、那么开始男观众也批评他，说你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 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哎，我作为主持人，你知道我这两年呢、我可知道收敛了。我发现一谈到跟这个尊重女性有关的话题，我觉得少说为妙，所以呢就请小周来跟我们来说说这事儿，你也算有关系，对吗？ 我觉得小宽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文章他没写好。就是呢在写到女人的那关键的那个几句话里头呢，他显得油滑，不是他的水平。 哦，他水平本来 是没有，小宽是个诗人。 诗人是个诗人、 他呢比如说我觉得是有的文章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散文，就是好的，就你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写美食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叫断头食，就是讲一个人临行他快死了，他吃什么，他对于食物的想象。 哦， 那个非常漂亮的一篇， 有点意思。 对，如果说你把这个文章给翻出来，那你会看到大家都在说啊，太漂亮，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就人的你讲一个人的死和食物的关系。但是呢，他现在这个呢，他来讲那个就是食和色的关系，这个其实呢，千古文人都拿这个作为题材。 但是到了现在， 你要很多，你要翻以前的老的文人写这个写美食把食和色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文章，那更多人都怒了。只不过呢小宽他作为一个当代的一个文人，他把这个老实的，然后呢又带着那个古代文人的一些那个调调来写，而且确实写的有点油滑，所以 哦，这算是 他就被骂死了， 帮小宽这个， 哎，帮小宽站台一下、 但是呢，确实写的不好， 哎， 确实写的不好， 不好，你认为是写的比较油滑？ 油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我从文字的一个角，但是呢，题材，但很多人是在骂，是骂他写这样的题材。 不是， 认为这个是犯忌的，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饭局的女人写进去呢？ 不是，我跟这个很多女性作者，对吧，向人家学习，我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同胞们现在也分得清，就是说啊，这个男人你有种种的才能那是一方面，但是他们似乎现在感到愤怒绝望的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就有那么一帮落魄文艺男中年，一个个舔着个肚子满脸油汗，对吧？ 对， 还幻想自己是唐伯虎，风流佳人，然后每次写到女性就是这么一种一淫当菜，对吧？实际上你们能不能勃起都难说呢。你看， 我觉得 女的说话也很狠呢、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小宽啊，长得比较丑。如果是苗伟、冯唐这么写，你看冯唐的小说里边啊，这是饭局里边必有姑娘，而且写的比小宽厉害。这姑娘们，好，冯唐老师怎么不叫我呀？ 这小宽就是长得就是胖了一点嘛，跟我似的，这个油头一点啊。他就是写的呢，再加上他吃亏吃在就是跨界，跟你似的啊，他有跨界。他是一个诗人写美食，他同时呢，他吃饭的时候他说我是个诗人，他在写专栏的时候用诗写诗的写法写这个姑娘，但写诗的写法呢，我们都知道下半身派，这个什么一把好乳什么之类的，那是艺术，都没问题的。但你要是用诗的方式，再把它带入到了一个生活场景里边去，人们就觉得你乱套了。你肯定就对你的评判标准就不一样了，就觉得你是一个猥琐的、低俗的， 哎，那 不好看的胖子。 不是，我代表我们女性说说，就是你说，就今天解放了的、独立了的女性是吧？ 嗯， 她们有这种需要吗？就是说，我们女人们或者中老年女性的饭局，我们也找一小鲜肉陪我们吃，这是不是也是她们一乐啊？ 完全可以，我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啊，就是。这个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嗯 啊，既然说干活不累， 干什么活都不累， 对，那么吃饭肯定也不累， 嗯， 就这样的。还有一个呢，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在老套的，在于比如说中年猥琐男和这个那个鲜嫩的美少女，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满足一个社会想象，就觉得说那么那中年那个肯定是猥琐男了。就这样的，但实际上呢，你对换过来，你刚才说你可以颠覆这个，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一个饭局里头，那我请一帮 gay 一帮拉拉也可以啊，就这样的。我们就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呢，这个里头呢，就是还是一个主流的性别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那肯定的，那好，尤其是文艺男，文艺男呢渣男多，而且你还写出来，对吧？所以呢，他你是双重的。 好，现在咱们选边站，你检讨你自己，你觉得你有直男癌倾向吗？ 肯定有。 你准备忏悔吗？ 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没有，我不是说忏悔的问题，你可以不断的，就是说你自我的那个忏悔不至于，就是说你可以，但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包括呢这次的对于小宽的这个攻击里面呢，我觉得。哎，我觉得小宽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也 比如说学到什么， 但你有时候呢关于这个话题后来无限的延伸，我觉得略微有点可笑，就是因为到了一个比如说我想就是任何一个生态它里面呢它都应该是很多元的，一个饭局呢它是一个介乎家庭和公共空间的，比如啊晚宴，我们不会称晚宴是另外码事，你穿着你还得注意，旁边你根本就不认识是谁，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半私密的一个空间，但同时会有陌生人，对吧？那个任何的这个社会生态里头，我说它都有一个多元性。如果我成天我没事说潘凯叔那个，咱们吃个饭，没事就跟一帮一样的人，他是乏味的。 但是有一个啊，我发现就是几个女生在一块儿，有时候是不需要男人的，就是而几个男的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一定需要这个也掺和进来，要不然那局很快就散了。就是经常会碰到一群闺蜜群，比如说也上过先生的这个黄彤彤、波邦尼他们有四姐妹。 嗯。 这个我有时候就是去看他们，看望他们一下，这个见过李菁就说好，你可以退下了。现在是我们的天下、啊 哦、你这盆腊肉不管他们不需要 哎，那基本上他们也不会找小鲜肉 啊、 就是但是他聊的话题会有男人 哎，但是你觉得这个男所谓中老年男人的饭局真的需要姑娘吗？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太俗了，就是怎么需要姑娘呢？ 我说的俗不是你们干的俗 就是男女都是朋友 啊， 就是小宽的饭局啊，其实是可以上溯到北京的饭局文化和老男人饭局文化里边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而不是一定要 酒吧文化。那你为什么很多酒吧他都会说那个女士免单，或者说女士可以续杯？ 哎，这事儿有没有歧视妇女的成分？ 不是， 有， 不，当然有，但我就说 女士免单。 对，很多时候呢，人因为什么呢？开夜场的这个呢，他有一个很。一个夜场判断他一个夜店，就是夜店包括迪厅啊啊、所谓 小时候我强烈抗议，你不能把我们的饭局看成夜店 啊！不， 这是 没有，我说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也很接近。 举个例子，判断他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你一看，哇，这里头没有什么姑娘，那么说明你有问题。 对， 那是个 gay 吧，是吧？ 不是，我跟你说、啊， 那是个 gay 吧。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酒吧夜店，不要说这个美女，不是女性免单了。这个实际上办酒吧为什么是个非常专业的事儿啊？ 嗯， 他很多女名模啊，这大美女啊，是开酒吧的就得组织来。 嗯， 你这个夜店里没有这个美女如云，你根本就不火嘛。 嗯， 但是这东西你觉得是值得女性主义者批判的吗？ 我个人觉得不太值得，就是我觉得有更多的事情可以那个，只不过呢，小宽呢这回一个男文人。他被这个女文人对上了，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呢不只是要女来对男， 嗯， 就文人之间的 PK， 我就要弄死你，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小康文章里边唯一的缺点是把姑娘的名字写出来了， 啊，写出来了吗？他说有个饭局，他找来一个什么双乳，所以说有两斤那么个女的。 对对，我记得是里面有啊，我们对 这个饭局活色生香， 哎，包括大仙儿和他的妹妹们啊，大仙儿是不在乎了，这大仙儿是必须是这个无姑娘不欢的那种的、 哎。我真的不明白，可能我们比你说的老男人，我们普遍还老，对吧？就是我们可能更老一点， 圈子不一样， 圈子真不一样， 真不一样。 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要是直男癌，你们也在打。打脸好了，就是反正我得说我的实话，我的感觉就是说，真的是那个胸波特大的那种啊，就是特别艳炸的那种啊，就是特别性感的那种啊。 嗯，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饭局里不大会，就也不能说不欢迎，就是他会让我觉得别扭，他会让我觉得不有点不对劲，有点尴尬，这是就是我们并不是很欢迎这样的。 实际上在真正的文青饭局里边啊，和老男人饭局里边，这样的也不大受欢迎，因为太扎眼， 是吧？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正在这个很磅礴的去一直在的时候，就会传出来，就是说他们就跟着艳女或者什么在一块儿什么。但是小宽的饭局呢是吃饭局，就是美食家群，食和色必须得挨着才行。 哼，我就想到有些这个女性主义附体了，难道我们女人就是给你们这样品头论足的吗？波大波小，什么清雅还是什么俗艳，难道就全服务于你们男人的这种审美观吗？呸！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那小周老师，您这个圈子覆盖也比较广哈，平常比如说你们音乐圈饭局是不是竟有美女啊？ 我倒觉得音乐就很容易那个。大家的想象是这个音乐圈，尤其是什么摇滚圈，它应该是最乱的， 嗯， 它应该跟黄赌毒沾得最近。当然了，我不得不说，这个有时候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象。 为什么？ 它是这样的，它会这个音乐圈呢，它可能会它不是用这些方面来，因为但它非常超常规。为什么呢？它肯定最吃的最长的， 吃饭时间最长， 没完没了，不可预期。 为什么呢？ 它主要的问题是酒，不是色。而且到最终，我觉得就是这个呢，里面呢是你会觉得呢是音乐圈的这个饭局，它实际上到最后呢是一个好基友之间的这种痛哭流涕，那种是男人之间的 啊。 其实我认为音乐圈的我所经历的这个，它反而是排斥女性的。 啊， 往往比如说什么呢，女友或者老婆，我先走了，小周，你把他回头你把他弄回家啊。 嗯嗯嗯嗯， 就我以前因为我不善喝酒，我酒精过敏，所以我比较悲剧在于我经常得送酒鬼回家。 哎，我觉得小周老师的辩白比较苍白， 就是苍白， 很无力，就是这个你肯定是怕以后别人就不敢让你吃饭喝酒了，对吧？就是起码我参加的，比如陆中强之类的喊得去的这个音乐圈饭局呢， 嗯， 虽然大家是彬彬有礼啊，但是有很多姑娘，这个事实你不能否认，对吧？ 嗯嗯， 而且你不能最后这个说女的全走了，男的全留下了，这不是事实，对吧？ 是不是？就是现在， 要不然王菲跟窦唯也成不了一块嘛。 好家伙，这谭老师现在是坑王。 这我不蹭窦唯王菲，我确实也没跟窦唯吃过饭，跟王菲没有啊。就是真的 不是，咱说实话，就是说你们碰见过那种饭局嘛？就是说咱哥几个约吃饭， 嗯， 有个人呢总得有个意识，说咱得找个姑娘，或者找个女性同胞吧， 找一位尊敬的女士吧、 这个。其实这个是不用说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有人组局的话，你组了十个男的，一个女生没有，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局，这个人就完全就是肯定就觉得水平太差，因为你本身也聊不好。因为你在聊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聊一足球，说小罗踢得好不好，我跟他争论，旁边必然有一个姑娘说小罗长得像一大猩猩，多性感啊，你就会觉得哇，哎，这个话题突然间特别有趣。所以像这个很多组局的人一定比如至少得有五五分或者六四开或者七三开至少的。 哎，但是你看要照你这么说，我现在所属的这个更老男人的圈子啊，那就是 loser 了，就是失败者。我跟你说，就是我曾经经历过那个阶段，就是20岁、30岁、40岁，大概是比如说30多岁的时候真经历过，那就是找女的。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甚至说对模特有这个歧视性的称呼，那叫什么？我们叫骆驼。然后呢，有个骆驼队长，那女性主义就肯定要批判了，对吧？咱一吃饭，哎，牵两匹骆驼来，他平常就一大堆模特 啊， 好家伙，有的老板呢专门负责。哎，这个老板呢也是属于，就是说他手头一大堆女孩，你知道吗？但是呢，他并不见得染指，哎，他真的是管请来，管送人家到家，真跟活雷锋似的。但是这也是他的某种资源，那么就是说，哎，一吃饭都说老潘牵两匹骆驼来。当然，今天我们是应该忏悔，就是说那个这种直男癌早已经应该埋葬的历史 的垃圾 堆 啊。 但是我说的是，到现在，老哥们进步了，也不是进，我不知道是进步了还是荷尔蒙减退了。怎么现在我觉得我们几个老哥们啊，完全没女的，有女的才聊不长呢。你女的就要回家了，你聊到凌晨6点的都是男的，就是而且男的就喜欢在一起，最多有朋友的太太。对吧？就是或者是也跟我们同龄的这么一些女士，我倒真没觉得像小宽写的这样，哎，得找一个 你不会再 风情万种的， 这一样的。我因为我说嘛，小宽那个圈比较特殊，他写的这个饭局是美食圈的这个饭局。然后呢，我相似，我觉得我现在如果经历的圈呢，基本上是好基友的饭局。就是哥们儿 长， 其实没有， 是真的 没有。还说句实话，包括你说的这个音乐圈的这个，还真没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跟年龄有关系，就是你跟年龄小的呢，你已经说不上话了， 对， 没法沟通。你找个年龄大的呢，人家都嫁人了，就是当年的果儿，什么我们这个音乐圈都叫果儿是吧？都已经嫁人生孩子了，人家肯定是坐一会儿回家了就睡觉去了，所以还是年龄决定一切。 嘛，而且呢，这个我先发现，这个中国社会啊，人跟人都互相瞧不上，人跟人都互相冲突，包括这个女权呐、啊，这个你看这次打的这个笔仗啊，他们骂这个小宽，你看这些女作者写的东西里边，我觉得透露出很多信息，很有意思，就是说，哎，你们这帮文艺男中年。你们感情以为社会现在还是你们当红吗？你们早过气了。现在哪个姑娘说你们不可能请到真正漂亮的女的？现在真正漂亮的女的，人家是跟大老板在会所里边，还跟你们这帮写文的，你们这帮穷酸，还什么陶醉在自己的梦想里，找一帮丑女，以为自己找着了个什么什么陪客的。 对，这个我觉得你说的对了。需要说明一下什么呢？小宽的饭局里边啊，美女不多。 你看看， 就是你如果足历代文人的饭局，那他们座上全是天仙，但实际上呢，他只是把它写成了天仙。我们不否认真的有美女，但是实际上呢，他就是一个文人，就是什么叫什么醉能同极乐，醒能述于文者。这是我的特点就在于写呀、啊，我把一个普通的饭局写得这么风骚，又这么有奇情， 所以呢，所以小宽 有魅力啊， 所以小宽他也是带着想象， 对， 然后呢，大家在骂他的时候也带入了更多的想象， 对对对， 而实际上呢，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哎，你们音乐圈肯定最乱的了，其实也是一种想象，因为什么呢？文艺界，他本来就是干想象这件事情的。所以呢，别人就说，你看你张小庄，你们滚圈什么搞摇滚的，又吸毒什么的。我以前一直想说，哎，我不做任何辩白。我说你真正的那个，你吸毒要不要钱呢、啊？你还没这个钱吸毒呢，你要有好货、啊， 就这样的，我就很简单， 主要是改摇滚， 所以呢， 没 钱，所以呢，因为 太穷了， 所以呢，为什么别人会不会说那个这个啊，你商人那个吸毒或者商人乱性啊，不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觉得这本来这些啊，你们既然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另类啊，这个所以呢，这些类比较人渣的事情就应该是你们干的，就是。这个呢其实是大家一种想象、觉得也是一种社会分工， 对， 就说你就是干这个的， 对，实际上就你们这帮穷鬼学人吸毒 的比较聪明啊。我现在我也得声明一下，我参加的饭局都是最纯洁的饭局。 谢谢谢 谢。这样最纯的饭局是足球队的饭局，一个女的没有。另外就是我参加一个叫六根的饭局，就是我们六个作家再加上出版社编辑，每个月就我们几个人喝酒，喝完就回家，喝完就回家， 嗯， 其他的就没有。 嗯， 就是真正的，我觉得真的活色生香，食色性也，想象占50%以上吧，大概的。 是，而且这甚至于现在我讲心里话啊，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生活了已经，因为我觉得饭局就很累，就是任何饭局，好朋友的饭局我都很少去，就是现在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有种这个什么呢，夕阳近黄昏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不是属于年轻人他们还兴头高。我说实在的，我看了这个小宽这篇文章，我跟你讲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说这位真是性还有好兴致，就是您还有这兴致，就是意淫这东西。我们现在我现在真的就是很少别人约我吃，朋友约我吃饭，一觉得想吃饭麻烦，因为你还得去交谈吧，得维持气氛好吧。那么我说这对我来说觉得都挺累的。 实际上我们是被饭局抛弃的一代，就是从年龄上已经被抛弃了。小宽是被迫的， 他的饭局是他的工作， 小宽在创业搞的就是美食， 他就是 领着人去吃饭。 哦， 他工作就是主饭局。 其实这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已经喝得痛风在床上下不来了，别人吃肉他吃菜，他现在每次必须得吃菜，吃不了肉喝不了啤酒，就看着别人，就是看着姑娘看着菜，自己什么都做不了，那种痛苦你可以理解，他只能写了。 但是呢，他必须把自己写得很快乐。 哎，我们给人全端出来了，这个 咬着好牙。 这个呢是，所以呢这个呢，而且还要挨这个全中国女性的骂。 嗯， 小宽就是，但是呢饭局主饭局这个是他的工作，他的公司包括写公号。 对 啊，那个这个写美食公号，这个呢也是他的工作。 我跟你说，被要暂停吗？没广告了。 我可以打个点儿。我说这真叫这个满纸荒唐言呐。 对， 一把辛酸泪啊，都因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聊聊聊啊！我刚才不是说这个，我有个观点说我们是被饭局抛弃的一代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10年前的时候，饭局是也是北京的文青饭局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局王呢是老六啊，就是组局的。 嗯， 我前几天碰见杨奎，我说你们还吃吗？这老男人饭局。哎呦，他说不行了，吃不动了。他说老六呢，就是现在一喝酒就扶墙，动不了了。 单手扶墙嘛。 啊，再加上这个饭局的灵魂人物王小山也喝不动了，打德扑去了。就实际上。这个年随着20多岁30多岁的那一代，就是这变老之后啊，年轻人已经甩掉我们去干别的去了，那我们已经远离饭局了，是吧？ 哎，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啊，为什么《红楼梦》是永恒的，《红楼梦》就是说的中国人这件事儿，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哎， 我发现在每个圈子里都会有一些怀旧的，当年我们在哪哪哪，我们在哪哪哪玩，但都是哎，跟《红楼梦》一样，就都是有过那种哎欢聚的日子，那么多的黄金年代。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一个母题。你看那些明朝的移民一讲啊，十里扬州梦，当年那个繁华，然后到最后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都是这个饭局一样，也有不散，没有不散的宴席。 所以你看啊，我原来前些年呢饭局参加的多的，牛博网。罗永浩的饭局， 嗯， 我现在3年他创业之后，我3年没见过他了。以前就经常就是说每个星期，然后他还完了之后去看个演出啊，这样的。你看罗永浩这个是最典型的，而且饭局他就是饭局的，他非常会照顾大家，就说那个谁喝醉了，哎，你送他啊，那个啊，你哪边住哪，那个叫车。你该吃什么，谁不能吃什么，谁能吃什么， 哎，这需要很高的情商和智商。 但是呢，你想想呢，现在呢，这个我们就等于只能在微博上看罗永浩了。 这个呢，就是说你，就等于这个可以虚掷时光的这个时代过去了。 哎， 饭局是属于青春的。 牛博网的 饭局，哎哎，你这话说的也是 京剧。牛博网的饭局是北京饭局的，这叫什么回光返照？实际上是最后快落山的时候又火了一下牛博网嘛。之前最早的是西祠胡同和炮网，您听炮网。 炮局吧， 不是 饭局。 对， 有人就说这小宽把炮局当饭，不是把饭局当炮局了。 胡同里边会有人看电影，什么群啊，什么之类。老六就组了一个饭局通知，其实就每周聚好几次，一个长桌的50口的人，就是大家只问网名，而且你从外地，你是在西祠上你炮网红的这些人啊，你到这之后我不用认识你，说你是绿妖是吧？你是哎呵。每次都是几十人，那而且这些人后来现在就成了成功人士， 哦， 慢慢的就。